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今日成奖获奖者人民艺术家国立交响乐团团长张昭烈同志去世一事，16号向他的灵前送花圈表示了深深的哀悼。